这里是在路上和您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林俊杰独唱版的《小酒窝》，这首歌歌坛的首唱是合唱版，是林俊杰和蔡卓妍的合唱。独唱版是收录在林俊杰2008年的专辑《追追路》当中。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2006年张靓颖的《逆时针》。这首歌也暗合了后来张靓颖的各种遭遇，总是被各种非议和争论围绕着，但是张靓颖的态度呢，就像歌曲当中唱到的那样，总是要迎难而上，逆风飞翔。 我用想追过风的速度，穿越最远的边陲，翻掌柜 这是来自张靓颖的《逆时针》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赵传1999年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《勇敢一点》。这首歌是由袁惟仁作词作曲，在爱情当中很难分辨对与错，也很难界定勇敢和懦弱。 我发现失去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那一年我想要认识你的一种勇气，它让我毫不畏惧地告诉你我的感情，如今害怕地思念着每一个过去，失眠已占据了你走后大部分的时间，不然这个时候我应该在你的房间，看着你写给我的

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是来自周子涵和李复兴合唱的《算不算可惜》，收录在周子涵1991年的专辑《心疼自己》当中。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曹格在2008年 Super Sunshine 超级阳光这张专辑当中带来的《起床歌》。这首歌表达了爱情当中的一个极端的态度，要么是患得患失，要么就像歌曲当中唱到的那样，看到什么遇到什么都是开心的。 夜里大早我起床心情好，你的照片在我床边陪着我睡觉，我睡得很好，今晚要不要，如果我们这样下去幸福我找到，所以你不能，我说 曹格的起床歌之后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杨丞琳2005年首张专辑《暧昧》当中的《理想情人》。这首歌描绘到的是女孩和男孩的第一次约会，女孩心目当中在想，男孩心目当中的理想情人到底是什么样的呢？而我在他的心目当中又被打多少分呢？ 穿上洋装，看着手表，时间快到，心砰砰的跳。

这是非常经典的王力宏的专辑《唯一》当中的同名的标题歌曲。而在今天节目的最后要一起听到的是张信哲2000年的专辑《信仰》当中的这首同名的标题歌曲。这首歌呢是由陈耀川作曲，而且它的前奏部分呢有一段和张柏芝的《心与心愿》非常的相似。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，我是刘刚华，祝福你健康平安快乐。 谁让我牵挂？是你啊！我知道那些不该说的话，让你负气流浪。想知道多年漂浮的时光，是否你也想家？如果当时吻你，当时抱你，也许结局难讲。我那么多遗憾，那么多期盼，你知道吗？ 笑滔滔两岸潮，每次听到这首歌